好， 系你哋好啊，两位，系啊，系、 嗯、 我想请问咧、嗯，如果我想自己种翻树叶咧，咁、哦、你就食翻树叶啦。咁我可唔可以系就咁用啲喺街市买嘅番薯咁样摆落泥嗰度种就种得出嘅咧？定系要买种子？ 番薯就唔系用种子嘅，种番薯咧就有两个方法。一个咧就系买一个番薯啦吓，咁、啊、咧尤其是如果你买到啲有牙出出地嗰啲就更加好啦。咁咧我就会一个学开四，就咁咯，即咁劈开四块，就埋落去地下嗰度，就埋几深咧，埋一两寸咁深。 哦，咁好浅啫， 咁啲系啦，就浅浅地。 使唔使好大个盆咧？ 睇下大到几大先。譬如咧系六寸直径啦。 哦，咁都唔系好大啫， 唔使好大噶啫。咁啊就有番薯叶食噶啦。咁咧更加好嘅方法咧，就系搵一条番薯藤啊，你叫做就系、是、人哋种开番薯嗰啲咧，你去农场嗰度问佢攞一条嚟咯。咁咧就将一半埋咗落泥嗰度，咁咧就佢又更加快又会有番薯叶食嘅。咁啦。 咁、哦、如果淋水咧，系佢系中意湿啊，定系点样咧？要几耐淋一次啊？ 嗱、嗯，即系通常我哋咧淋水咧就唔系讲几耐淋一次嘅，睇下嗰日有几湿咯。即系淋落完雨咁啊，唔使淋啦，系咪？天气如果好潮湿嘅呢几排，唔使淋咁多啦。但系如果晒猛太阳咧，有大风嘅咧，咁要淋多啲咯。嗱，番薯咧就唔需要好肥沃嘅泥土嘅、 嗯， 即系黏土嗰啲咧就唔啱佢嘅吓。啲你唔好买咁多糖泥啊嗰啲咁啦。反为咧佢需要沙质土嘅，容易去水嘅，好松嘅，咁啊啱啦。咁你可以去。即系一啲园艺铺嗰度咧，话俾佢听你种番薯，咁佢就会介绍一啲松啲嘅，比较沙质嘅泥俾你啦，去疏水好啲嘅，咁啊种番薯咧就效果会特别好噶啦。 系、嗯，好啊好啊，咁咧另外第二个问题咧、啊，